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 特別節目影碟情報室之性上癮後篇第二節，咁過場嘅時候咧，嗰、那個就係一段一個好著名嘅八十年代嘅組合 Talking Heads， 由呢個 David Byrne 領導之下嘅 Talking Heads 一首名作《Burning Down the House》。 呢部犀利！如果 Talking Heads， 我諗另外一首歌大家都好熟嘅，知唔知邊只？末代皇帝啊嘛，梦里共聚，就系呢个 David Byrne 嘅作品。 我呢首歌就好多套戏都用过噶啦，即系我谂都数唔到啦吓。 佢系真系美国音乐奇才嘅。 系啊吓，咁啊嚟过香港嘅。咁咧呢个歌就唔需要多讲啦。咁头先我应承过大家啦，就系咧呢一节咧，我好快讲俾大家听，就系究竟呢套戏想讲咩咧咁样。去到呢一段对白咧，我一睇之后咧，一听到之后咧，我即刻过啦。咁即係呢个节目呢就真係要做嘅。咁到底係边度对白呢，就头先我哋讲嗰个劇情嗰度，就係同嗰班黑人搞完之后呢，咁就吸返嚟佢，因为呢个成个古仔㗎嘛，就係同阿斯利文傾偈㗎嘛。咁就 Joe 呢就变用咗个字，就叫 Negro。佢都冇用到 Nigger 呢个字，黑鬼呢个字啦。咁就但係引起咗呢一位斯利文啊，呢位偽君子嘅，點解偽君子呢，你睇到戏个结尾都知啦。就一个抗议，佢就话咧，你唔应该用呢、這个字咁样。咁呢段对白咧，阿 Joe 点答佢咧？我原文读俾大家听啊。嗰对白系点讲咧？佢话 Joe 就话 ：Well, excuse me, but in my circles, it's always been a mark of honor to call a spade a spade. Each time a word become prohibited, you remove a stone from the democratic foundation. Society demonstrates its impotence in the face of a concrete problem by removing words from the language.我聽到呢句說話咧，就成個覺得今晚嘅節目要做啦。咁我用廣東話翻俾大家聽，究竟講咩咧咁樣？咁啊，當阿斯利文呢個人咧就抗議阿 Joe， 你喂唔好你幾班黑人叫做黑鬼咁樣，叫 Negro 咁樣。咁啊 Joe 就話：喂，對唔住，喺我嘅社交圈子入邊咧，我哋以乜嘢為榮咧？就是、有話直説，唔好轉彎抹角。每一次當一個字咧係被禁止。或者成为一个禁忌的时候呢，就等于你将这个民主的基石将它掏空。当社会是面对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而将描述这个问题的字眼将它剔除之外或者不准讲的时候呢，就显示这个社会的无能。咁你听到这个说话即是。 有骨啦。 不知有骨。这个对白呢，其实我听落去咧，我觉得系，我觉得唔系应该唔系出自阿 Joe 把口嘅。个原因好简单，因为佢从头到尾佢冇铺排过呢个女仔一个好有政治意识嘅人嚟。 系啊，佢只不过有个症状啫嘛，有个发癫症状。 系啦，如果佢出讲呢个说话嘅话咧，佢只有一个可能性，就系呢段对话系个导演想讲。 系啊， 导演系透过呢、這个呢、這个角色想讲呢个说话， 即系好直接。 系啊， 唔好细，唔好转弯抹角啦。 系，咁点解会咁咧？如果你睇一个长巷咧，即系应该可以 close up 少少啦。如果再有即系只有机会，就系佢封咗把口噶。 系， 你睇唔睇到？ 哦，系啊，系啊， 搵把胶纸封咗。咁呢件事系咩咧？我哋上次都讲过，就因为佢康城嗰阵时候咧，当几年前啦。喺康城电影节，佢放呢个 Melancholia， 佢对上一部作品嘅时候咧，佢就喺个记者会有上面。就讲一段说话，大意就话佢理解希特拉，佢知道希特拉点解要咁做。咁呢句说话一出嘅时候之后咧，就成个康城电影节，甚至喺呢个法国咧就哗然啦。咁佢即刻咧就嗰、那个康城嘅电影节嘅负责人就话：，哦、你唔好喺度啦，你执笔服就翻屋企啦， 即封杀你佢， 我哋唔使要你喺度。咁呢件事咧，我相信咧对阿导演阿 Lars von Trier 耿耿于怀， 有啲耿耿于怀嘅，因为我哋对上一次我哋讲都提过啦，佢去亲康城都唔老礼噶啦，即由第一次开始已经即系会搞好多问题出嚟啦。嗰次我哋讲过就武家帝就系、是、违反成个评审团的意见，当其实一致认为要给他第一部处女作这个商业的处女作是 Elements of Crime 聚之源一个康城最高的奖项。但结果因为迪布加迪个人一个抗议，甚至要挟即是退出评审团而改为给他一个特殊的技术奖。 咁佢事后先知，咁但系可能由此其实都形成咗佢对呢啲影展有一个阴影喺度。咁嗰次又更加犀利啦，就因为嗰个直情网咬，因为全部俾人口诛笔伐啊嘛，就围插佢啊嘛。咁于是乎咧，我谂呢件事咧，系同而家呢个对白本身有关系嘅。咁换言之咧，成个戏咧，阿 Jo 呢个角色咧。大家就唔好以一个戏剧嘅角度去睇佢，即系唔系话 佢唔系一个就咁角色嘅， 就等于香港十八楼师座咯。 OK， 啊边个边个就系、是、哦，原来其实就要揾一啲嘢出嚟，就表达呢个导演对社会、对政治、对各方面嘅睇法。 即系唔系就咁叫一个叫周老板，唔系、 啊、 就一个老板。 系啊，咁佢、后边嗰段咧，其实都即系我谂系成个戏嘅关键嚟啦，其中一个关键啦。佢跟住点答咧，就话咧。Silliman 就话我都明白，不过咧我唔同意，我明白你想讲乜，但我完全唔同意你嘅讲法。咁因为咧就我觉得人性咧始终系良系善良嘅。咁啊，租跟住点答佢咧 ？The human qualities can be expressed in one word: hypocrisy. We elevate those who say right but mean wrong, and mock those who say wrong but mean right.、By the way, I can assure you that women who claim that the Negroes don't turn them on are lying。 咁佢呢度讲就系伪善。咁人性系咩咧？对于阿 Joe 嚟讲，只一句说话就系伪善。你想讲嘅嘢，你唔敢讲，因为社会有压力；你想做嘢，你唔敢做。咁点解话即系成件事喺呢个点题嘅地方咧？就是、因为你睇成呢个所谓性上瘾本身咧，实际上唔系讲性嘅，性系一个所谓一个比喻嚟嘅啫。就是我哋社会嘅禁区，我哋社会嘅塔布嘅禁忌。对于导演嚟讲，拉顺托尼就系佢把口，即系把口成日唔收，或者佢拍嘅戏，佢触及呢个题材。而放喺个女性入边咧，就系、是、女性可唔可以好似男人咁咸湿？咁呢个又系社会嘅禁忌嚟噶嘛？因为佢入边亦都讲另外一样就话。喂，如果调转，大家调转，如果系男人做呢度呢个女人嘅，咁啊唔使拍戏，呢套戏根本就冇人睇，冇人睇添啊！真系啊，即系冇人会评论呢套戏。如果你话讲话，男人呢、這个出去拈花惹草或者点样，嗰啲就叫好色。如果女人去做同一样嘢，就叫淫贱，系嘛？要浸猪笼嘅。嗱，特别有一场戏咧，其实就讲到头先佢个问题啊嘛。你见嗰场戏本身咧就系、是。佢因為要出去要 SM 去令到佢自己即係揾到新嘅性嘅快感，咁就寧願嚟個細路都唔理，個細路幾乎死埋啫嘛。但係嗰場戲個老豆都唔喺度喎，但係佢攞翻嚟就鬧佢，就話：喂，你咁唔得喎，你阿媽喎，真係係嘛？佢翻嚟見，咁個問題就係、是：喂，其實大家都同緊責任噶嘛，最啱都唔喺屋企噶嘛。咁佢講呢樣嘢就係、是、一睇你就。喂，只要呢段你一睇，其實成個戲本身咧，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是、個導演想話俾大家聽，佢覺得其實我呢個社會係唔應該有呢一類咁嘅偽善，唔應該禁止有啲人去講佢哋想講嘅嘢，例如佢自己對呢個所謂納粹黨、對希特拉、對極右派、對呢啲即係天體主義嘅睇法， 佢有一個睇法 係啦， 但你即係整出嚟就你會當咗係一個禁忌， 係 嚇做口誅筆伐添，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話呢套戲咧，如果話大家見到喺英語嘅一啲網站咧，真係鬧佢咧，我覺得完全係唔出奇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又要挑戰緊你對呢事情嘅固有嘅睇法、 尤其是大眾，因為佢會，我覺得佢呢即係而家嗰啲好多電影咧，佢都係好提及一個佢哋睇到嘅嗰樣嘢咋。每逢你拍一啲嘢出嚟嗰时候，你会发觉嗰个叫大众咧有一种叫避喻，即系俾一种即系自己嘅习性嘅影响。而佢根本唔了解到你部戏里面咧，就 是、 真正 唔系啊！我觉得嗱，头先讲嗰啲，如果你认同嘅话，其实你当你睇到系好快就明噶啦。你完全理解到佢点解要咁做法，点解要咁拍法吓、实际上佢唔系讲紧单纯讲一个女人好咸湿，佢要周围搞呢嘢，而系讲一个即系社会禁忌嘅问题。OK， 如果佢真系纯粹讲个女人咸湿嘅，唔使揾呢个女主角做啦。 一个女主角本身佢个家族嘅历史就系不断挑战紧呢啲社会嘅禁忌啊嘛，譬如。性嘅問題、戀倫嘅問題咁樣，好啦，嗱呢部分咧，我相信大家都唔會有即係理解上困難嘅。好，跟住另一個問題啦， 即究竟入面提到啲數學啊、音樂啊、咩生命樹咁，究竟做咩嘢咧？咁亦都唔難理解嘅，就好簡單。因為呢套戲咧，個導演咧係嘗試用所謂不同嘅比喻，去講佢想講嘅嘢。舉個例，譬如講個女性嘅係濫交嘅，佢就用一個所謂 polyphony 呢個概念，呢個咁嘅音樂嘅。例子去做一个对比，一个比较，个比较就咩咧？因为讲 polyphony 嗰个系多音调嘛，咁即系话你 狂咗， 系啦，即系你有不同咁解咯。好啦，呢个第一样嘢啦。咁头先譬如嗰三同五爱又系嗰样嘢嚟嘅啫。咁跟住佢讲啲数学啊，嗰啲佢其实你唔需要俾佢抛掷嘅，嗰啲纯粹系一个比喻嚟嘅啫。 一点诶，即系 佢要谂一个，就等于你话。譬如話，我要即係形容個女仔好靚嘅咁樣，咁我唔係淨係講佢靚，咁我就講話沉魚落雁係咪啊？閉月羞花，咁個意即係嗰個，我就唔係直接講一樣嘢，就話如果佢即係靚到點樣咧？就係咧，就係啲花見到佢都謝啦，啲雀仔飛過都跌落嚟啦，咁啲魚遊下都跌落水。其實成個組合就係咁樣嚟嘅啫嘛， 就咁樣對比， 咁樣對比啊嘛， 互比性 咁呢啲我諗如果你只要撇除你唔好驚入面嗰啲咩嘢 Zeno paradox 啊嗰啲，咁你就明曬成個戲係咩嘢嚟㗎啦 拋你嘅啫，嗰啲都係 拋你嘅啫。咁頭先我哋講個 Zeno paradox， 但係佢特登拋你嘅，因為佢依個係佢個課題嚟㗎嘛，呢個係佢呢個古仔嘅嗰個 而且個比喻本身咧，佢係特登係要咁嘅。點解咧？就係、是、一個好簡單嘅道理，就係、是。性是一种经验，很直接的经验，很原始的经验，上我本能来的。但是他就用一个数学的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去跟这个做一个挂钩。这个又是一个就是个导演是想就是 直住性这样来讲。 那个比喻本身去发掘咯。 所以他真正不是讲性咯。他其实最重要真的好像你说的是讲禁忌的。咁所以你會睇到咧，即係如果你嗱，譬如佢，我覺得佢中文咧叫性上癮咧，就唔係譯得咁好嘅。唔知你有冇咁嘅睇法？ 我都同意嘅，我同意嘅。但係個問題咁樣啦，因為咧去到呢個戲本身咧，如果入場睇嘅本身咧，只有幾個理由啫。第一個你唔識個導演，咁你聽到個性字三級，咁你就行入去啦。 仲有個隱字， 有個隱字， 性過癮。 呢個又唔可以即係苛責嗰個翻譯嗰、那個。咁如果我譬如我哋咁樣 nymphomaniac， 我哋知道 Lars von Trier， 咁我哋實入去睇噶嘛，係嘛嚇？嗰、那個就變咗冇咩。如果我哋上次走去嘈嗰個咧，就係、是、Venus and Fur 嗰個，就係、是、你又唔知嗰、那個。即係如果你唔知佢英文嘅話咧，你又唔知呢個係波蘭斯基拍，又大家又唔知佢原著係咩，咁我嗰時我哋所以就嘈嘅。 咁你表玩著大導演， 玩著大導演，咪即係玩著我哋啊嘛。好啦，嗱頭先我講過咧，其實呢個比喻本身仲有好多嘅。其中一個最大嘅疑問就係咧，所有嘅生命樹嘅問題。這個我覺得咧，其實呢場戲嗰個處理又相當之好嘅，即係我好值得去講啦。咁究竟係咩咧？呢個係讀翻原本嗰個對白出嚟咧，因為呢個喺前同埋後都再次出過嘅。就係咧，當阿 Joe 年少嘅時候咧，佢爸爸呢個 Christian Slater 飾演嘅爸爸咧，就帶佢睇樹啊嘛。咁有個對白就點講咧？佢話咧就 When the ash tree was created, it made all the other trees in the forest jealous. It was the most beautiful tree.You couldn't say anything bad about it. Then in the winter, when ash tree lost all of its leaves, all the trees noticed the black buds and start laughing. Oh look, the ash tree has had its finger in the ashes. 咁呢個當然有一啲即係玩嘅字啦，就係佢嗰個 ash tree 跟住見到嗰啲灰啊嘛。咁但係其實兩個個字本身係唔同嘅意思。就係簡單嚟講，個翻譯咧就係話咩咧？當呢個生命樹最初係被創造嘅時候咧。其他樹林入面嘅樹咧都好妒忌，因為佢係全個樹林最靚嘅樹嚟嘅。咁你揾唔到任何一啲值得挑剔嘅嘢嚇呢棵樹。但係當到冬天嘅時候咧，個樹咧就所有葉都枯曬。咁其他喺側邊嘅樹咧就見到呢啲黑色嘅呢啲，即係所謂嗰啲咩啊buds啊，咁咧就笑佢咁樣嚇不是我谂应该系嗰个花蕊啊嘛， 嗰个冧啊， 冧系嘛，好啦，咁嗰个意思就系、是、比喻就咩咧？就系、是、第二部分嘅时候咧，佢原本呢一个少女， 好青春少艾，好多人鍾意佢，排隊想上佢、 嗯、 但係當佢老咗嘅時候，佢不單止要自己要承受一個所謂 SM 嘅一個咁嘅、 嗯 過程，而佢想搵嘅性嘅快感以前係隨手可得嘅，而家根本係冇晒，即係變成，所以嗰個一個對比就係將呢個角色係形用一個所謂生命樹去、去做一個比喻，就形容呢個角色嘛。實際上，爸爸走去睇就話：你將來就會咁樣嚇。咁、我拍得，我覺得呢段戲拍得係有詩意同埋感人嘅 嚇。 咁、但係咧問題咧，呢、這個比喻亦都不止如此。就係因為咩咧？因為成個生命樹呢一個咁嘅神話咧，喺北歐入邊係好重要嘅、 嗯， 就所謂嗰啲 Nordic 嘅嗰啲即係北歐嘅原始嘅神話啊嘛，咁、嗰就 所以生命之源嚟嘅， 生命之源嚟嘅，嗰、那個生命之源。咁乜嘢係生命之源咧？其實講嚟講去就係性， 係、 成個 傳宗接代， 傳宗接代 點樣發展成個成、個族群出嚟、 但係我覺得亦都唔只係話傳宗接代，因為性本身咧，亦都係睇成另一樣嘢，就係、成個生命嘅動力同埋樂趣。就是不是简单话，因为在动物界呢，这个性只不过代表了话你可以将你的基因传落传给人。但人类社会这个就不止这样的，就是他自己本身另外一些即是 入了个意识层面那里， 意识层面甚至可以 一种落来的， 甚至可以 一种情感， 甚至可以成为你那个生命的意義咯， 呢、這個第二即係嗰個後傳嗰度係更加明顯想講呢樣嘢，因為佢想觸及一種叫做神學嘅嗰、那個 係神學 嗰、那個角度。 所以變咗你睇下一部分咧，即係第一部第一前傳咧就即係多黑色幽默啦，咁、算就叫比較輕鬆啲、好笑啲。但係下半橛咧，其實即使有性嘅場面咧，其實你會覺得。是很灰的套戏， 系啊， 压力很大， 因为佢可能即系主要咧，就系都系一个关键咧，已经可能我哋前段嗰时都讲咗，佢志不在此啊嘛，志不在性呢样嘢啊嘛。因为如果你讲，譬如哦，你要再掂再深层一啲嘅，可能系帕索里尼嘅嗰啲，即系讲性， 不过捉 拍到咪就更加厉害嘅。 帕索里尼佢拍到呢个沙奴咧，其实大家都睇到系喺个生命嘅末期，唔系讲佢即系会被杀，而系话。嗰、那個對人生嗰種咁嘅悲觀啊， 係啊，咁所以佢對於嗰、那個你會睇到咧，依、這個性上癮咧，前傳後傳咧，佢係將性呢度咧，係將佢拿捏嚟咧，變成咗一個有一種嘅學理嘅意義喺度嚟嘅，佢即係將成個嗰個性裡面咧，即、就、係、是、你要用一個角度去理解佢，你变成咗佢呢个戏嘅嗰个主要嘅嗰个推动嘅。 咁另外一个咧，我讲个即系个结尾个处理啦。呢、這个唔关乎个村嘅嘛，因为咧其实呢个系牵涉到一个即系成个戏其中一个重要嘅解释。 系 个原因系咩咧？就因为去到尾咧，呢、這个女性似乎大家睇佢要即系要揾性嘅對象咧， 係 好主動嘅，亦都即係有一個錯覺，就係、人都上得，其實個結果係話咧，佢唔係，佢唔係， 但係佢 尾嗰次佢就係唔制， 但係佢有玩人啦，因為佢成個就都好似 Arabian Night 咁樣，由前傳就已經開始，引呢、這個引呢個你頭先講嘅叫咩啊？偽君子引呢個偽君子落踏嘅一個 唔係呢個，我覺得錯覺嚟嘅，呢個係個觀眾本身係投射嚟嘅，佢當尾就想講呢樣嘢啊嘛。 佢會唔會係嗱？因為我覺得佢最奧妙咧，其實去到佢最後嗰個 chapter 咧，佢已經嗰個叫講緊一種唔係單止就咁叫做係討論性嗰個問題，係討論一種叫戲劇啊戲種啊，即係話。佢手揸嘅嗰支槍，因為佢手裏面有支槍嗰度係死火的槍嚟噶嘛。 咁但係你嗰個講咧，佢係一個弗洛伊德嘅， 肯定係，因為佢嗰、那個 嗰支就係男人嘅， 係啦。甚至咧，咁佢就係亦都係喺佢嗰個叫做係被拋，即、就、係、是、撞咗上去牆上嘅嗰啲咖啡漬，都係嗰個型嚟噶嘛。咁啊，展開咗呢個 chapter 佢嗰個討論咧，但係佢嗰個討論咧已經唔係單止。就咁嗰個叫做係暗示啊，性的暗示嘅，喺度講緊咧就係、是、一種戲種，所以佢拉埋到鐵金剛， 嘅歌嚟讲咧，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过瘾嘅，就系话从一件即系开头一度一路发展咧。就開始有政治性嘅加入去之後咧，佢再講俾你聽，電影就係呢樣嘢嘅。電影就係一種叫你睇電影等同於一個叫性一種性嘅關係。 咁簡單嚟講，即係個結尾本身咧係想強調一樣咩一樣咩嘢咧？就係個女人佢肯佢可能喺你睇嚟心目中佢係好淫賤或者係男人都想得，但係講到尾佢係一個決定自己。接唔接受嗰个男人最后边嗰个决定人，嗰个决定嘅人嚟嘅。 我有我的路。 系啦，我可以似乎我系可以好睇落去，好似系男人都上得我，但系讲到尾，如果我唔要一样嘢，我系愿意以我自己嘅生命去付出，去保卫我自己嘅自由意志。 系 咁呢个简单讲就系话一个女性嘅充权嘅意念嚟啦， 好明顯啦， 係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咧就阿紀圖同我咧都有責任咧，就再詳細講少少嘅，就涉及到一個近乎神秘學嘅一個即係例子嚟嘅，就係咧佢解釋呢個女性啊，呢位阿Joe點解佢日後咧會出現一個即係希望不斷去揾個性高潮嘅一個咁嘅經驗咧，就源於佢好細嘅時候，十幾歲嘅時候咧，佢喺只郊外。就见到异象，咁个两个异象究竟系咩？ 都唔系见噶啦，体验嚟噶。佢嗰个系 虽然嗰个特技做得相当之粗糙， 紧要因为嗰个系都好震撼嘅，因为嗰个最震撼咧就系因为佢有一种叫佢有一种咧喺宗教上里面咧就会成日都会提及嘅，就系嗰种叫做悬浮嘅一种 levitation， 系一种体验啊。咁有好多时，尤其是喺西方嗰度咧，即系嗰啲有一啲教徒咧，诚心嘅教徒咧，佢去到某一个时刻咧，佢有依种咁嘅，尤其是嗰啲叫灵修派嘅嗰啲。嗰啲信徒咧，佢有依种体验，同埋或者依种体验咧，甚至喺在场咧，因为嗰个阿帕索里尼都有部电影都有提及过依种 嘅。嗰个咩啊嘛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咁 啊。系啊，咁啊，而且喺历史上咧，即系西班牙嘅嗰个圣德兰修女啊，都系有依种咁。 唔系而家呢个， 唔系而家呢 个，而家呢个嚟。 应该十六世纪嗰时嗰个吓圣德兰修女嘅嗰个咧，都有依种咁叫系悬浮嘅一种咁嘅体验，同埋嗰个系。一种神迹嚟嘅，咁吓，咁而呢个女主角咧，佢系讲佢好童年嘅时候，佢有呢种喺郊外嗰个有呢个体验，咁样，咁啊掂到呢个，即系完全系一种叫做系一种叫神秘学嚟噶啦，呢个。 但系我觉得咧，嗰个咧亦都系有一个可以简单嘅比喻嘅解释嘅。其实嗰个讲咩咧，就系咧宗教经验。如果去到一啲近乎神秘嘅宗教經驗咧，係等同於人嘅性愛嗰種咁嘅， 係啦， 即係精神上嘅高度。 呢個有 其實應該調翻轉嚟講啊，就係咧佢去到做嗰種宗教經驗，實際上你就等於你係揾到高潮。係 啊 係 啊， 個佢想講嘅 有 啲樣， 因為呢個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宗教咧，佢都講當你去到一種即係程度嘅嗰個時刻咧，你嘅嗰種大樂啊，係等同於一個高潮。 如果你再聽唔明嘅咧，就用一個最簡單，亦都係唔係咁政治力正確嘅比喻啦，就係涅槃。 系 就等于嗰种性高潮。 你都不得不提及嗰、那个有好多学者佢提出嗰、那个佢或者修行者咧，佢嗰种体验咧，都系有嗰种叫做系如入高潮嘅嗰种感觉。无论系东方嘅宗教或者西方嘅宗教咧，都系有呢个咁嘅说法嘅。 而特别系咧，佢入边见到嗰两位嘅所谓显灵咧，其实都系同性有关噶嘛。 系啊，系啊。 咁其中一位就叫做所谓 The Hall of Babylon 啦，巴比伦嘅荡妇啦。咁呢个证明一样嘢就系咧，其实佢想讲就话，呢啲原始嘅一啲宗教上嘅經驗係其實係喺我哋嘅人類嘅文化入邊咧，透過另外一種方式去傳遞出嚟。 例如， 而佢最原始嗰種，即係實際上係我哋一啲禁忌，佢只係將個禁忌抹去咗，但係成個呢啲形象係 實際上後面就是一些我們社會上不可以講是不可以想的東西的， 但 是 有那種體驗， 有一種體驗 去到那個境界，而去到那個境界呢，通常那一刻呢，即是你有一種感受令你很難忘的感受，跟住你就會回去一個叫做降，即是去回一個叫做平常的那個狀態了。 所以呢我想這套戲呢，如果大家稍微用心去看，其實就真的不是一個太難明的戲的 學院了一些 而且大家也不需要說好像小孩子一樣被裡面性的鏡頭 嚇親 其實今時今日你看慣 這戲都不是嚇你 的即是一些很小兒科的東 西，所以不明白為什麼要帶兒子， 所以搞到咁轟動的原因就是因為部分因為呢位導演啦，咁另外一啲原因 挑撥性啦， 另外一啲原因就係因為咧，大家都仲係假設緊，即係睇 A V 同埋睇呢啲戲嘅心情咧，係自然分開嘅。我覺得即係兩樣嘢，你其實應該開始溝埋噶啦。 始終都你以為 我意思係咩咧？就係你睇咗 A V 多，咁你唔需要帶住一個好哇，即係以前冇睇過任何呢啲戲嘅一個咁嘅預設入個戲院度啊，係咪？ 即係呢個就叫大銀幕同埋你嗰個小影之分， 係咯。實際上而家都冇分別噶啦， 冇乜分別噶啦。 好，咁啊，今日好多謝阿紀圖啦。咁我哋即係特別節目到此為止啦。 冇辦法啦，性上癮啊嘛。 其實仲可以講多一節嘅，咁但係時間所限，因為下一個時間咧就有另外一啲節目嚇喺度要用個直播室。好，再見，拜拜。 拜拜。